心和我站在这里。 清楚。 的幸福。我的爱情，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，一场不知怎样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我不管爱是多情爱是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有什么爱情，有什么爱情，爱多久该清楚。我和你的爱情，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，已经付出真爱动过真心，爱却不停留。我爱的多情爱的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，别说爱情，爱过就该清楚。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红布为何会有黏黏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是春生夏燕翻香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风风寒叫我回忆成长的往昔。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，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。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天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 是否能量挺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温暖的微停 曾经怀疑追寻有没有结局，就在刹那间动一点，

清晰，像一颗兴奋剂。